攻读出谷记第36章。贝扎勒尔和敖和里亚布以及所有各种祭工，即上主赐给他们才能智慧被明了做圣所的一切工程的人，全按照上主所吩咐的一切去做。梅瑟将贝扎勒尔和敖和里亚布以及上主赐给他们才能的一切祭工，并所有心甘情愿前来工作的人都叫了来。他们当着梅瑟的面接收了以色列子民为建造圣所的各种工程送来的一切献礼。但以色列子民仍天天早晨将自愿的献礼送来，因此建造圣所各种工程的祭工人人都停止他们所做的工程，来向梅瑟说，百姓送来的太多，已超过上主命令为完成这工程所需要的。梅瑟遂吩咐在营中传令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的工程送献礼。百姓这才停止不送，送来的材料足够全工程之用，而且有余。在做工的人中，最有技术的工人用十幅布幔做了帐篷。布幔是用捻的细麻、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做的，用绣工绣上格鲁宾。每幅布幔长28肘，宽4肘，每幅布幔都是一样的尺寸。5幅布幔相连缝在一起，并5幅相连缝在一起。在这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做了紫色的钮，在另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也照样做了。在这一幅上做了50个钮，在另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也做了50个钮，这些钮都彼此相对。又做了50个金钩，用金钩使布幔彼此相连，这样成了一个帐篷。又用山羊毛做了布幔，做帐篷顶用，共做了11幅布幔，每幅长30肘，宽4肘，11幅布幔都是一样的尺寸。将5幅布幔缝在一起，将另6幅也缝在一起，在这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做了50个钮，在另一组布幔末幅的一边上也做了50个钮，又制了50个铜钩，使棚顶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以后用染红的公羊皮做了棚顶的罩，上边又蒙上一块海豚皮的罩。为支帐篷，用皂荚木做了竖立的木板，每块木板高10肘，宽1肘半，每块木板下有2个榫头彼此并列，帐篷的一切木板都是这样做。支帐篷的木板在向阳的一面即南边做了20块木板，在20块木板下边做了40个银卯座，每块木板下2个银卯座，为安木板的2榫头。北帐篷的另一面即北边也做了20块木板，也做了40个银卯座，每块木板下2个卯座。为帐篷的后面即西边做了6块木板，在帐篷的后面的两角上做了2块木板，木板下端是双的，直到上端第一环都是双的，2块木板都照样做了，形成2个角。所以共有8块木板，16个银卯座，每块板下2个卯座。又用皂荚木做了横木，为帐篷这一面木板做了5根，为帐篷另一面木板也做了5根横木，为帐篷后面及西边的木板也做了5根横木。又做了木板中间的那根横木，从这头穿到那头。木板上包了金， 做了穿横木的金环，横木上也包了金。随后用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了一个帐幔，用绣工绣上格鲁宾。内挂帐幔做了四根皂荚木柱子，包上金，柱钉是金的，又铸了四个银卯座。又做了桧木的门帘，是用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编成的。背挂门帘又做了五根柱子和柱钉，柱帽和横棍包了金，又做了五个铜卯座。